啊，有好心，你得办好事，说好话，好心能惊动天和地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呢，你光有好心就能救大家的命吗？你得不断地学，你才能帮助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，是这样吧？ 是。 哎，所以一直就这样过来的，要立志去帮那些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。你比如说到帮啊，我接过一个急诊呐，那是一个农村的产妇啊，多大年龄？刚刚32岁，产妇啊，而且怀的是双胞胎。为啥说急诊呢？其中有一个胎儿是脐带缠脖3圈。哎呦，这意味着啥呀？分分秒秒意味着生命啊！我说过呀，你在医院的急诊室，一分钟就意味着一个命的消失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医院给下的决定了，哎呀，这个很难，也属于难产的一个例子，急于分娩，急于分娩需要多少钱呢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得需要11000呀、啊！哎呦，在那个年代11000，那可是 数字， 那真的是天文数字。但是这11000呢，那家里凑了不够啊，让我们的科室的人都听到了，差多少？差3000多，那要他准备了7000多、8000左右，这怎么办？当时被我听到了，哎呀，我就组织所有的我熟悉的啊，我说话能听得去的一些个医生啊、护士啊，我就开始组织。为啥？为了能保住这3条命啊，也就是说，你有这11000，可能保住这3条命。你要没有这11000呢，你也许这就一失三命。所以我就组织大家捐呐、募捐呐、捐款呐，真的就把这几千块钱给他凑上了，凑齐了。而且后来手术还做得挺顺利，最后呢，这3人3个命也就保住了。你看怎么样？这就是帮啊。 您真是太善良了。 哎呀，其实像我这样的啊，在医院呢、这样人有很多。但是呢，我说这个例子真的就是，他在急的时候你帮他一下，很可能帮的就是一个命、一个性命啊， 一个家庭啊。 对喽。但是我想说，有的时候啊，你有钱未必能救得了你的命。为什么呢？我还是说我在医院的经历，那有个患者也是中风了，那家属就不断的恳求医生给我用什么药好啊，给我用最好的药，用最好的设备。你当下也是一样啊，那不差钱的人现在多的是，给我用最好的药、最好的设备，找最好的大夫，是吧？最好的这个 专家 啊，专家。最后呢，不也是啊，人财两空吗？是这样吧？你看看，所以那病人呐，在这天灾人祸面前，真的是无能为力的， 太渺小了。 所以呀，正因为我在医院见到这种病人太多太多，尤其见到他们那个艰难，真的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啊，就是病人。包括病人的生活方面啊，也包括他们的疾病方面呢，因为只有医生才能真正的理解这患者患病的心理啊和心理的痛处呗。所以呀，后来我一点一点我就成熟了，我能帮助他们生活的确实帮了很多啊，但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呢，是不是他们的病痛呢？你看，说到生活方面，大家都听到我说过吧？那在农村那阵儿啊，帮人都干啥了？ 您可是做了很多的好事呢。 对呀，那需要帮助的人呢，农民，农民兄弟那家太多了，帮助挑挑水，捡捡柴，是吧？ 剃头。 然后换回来你送我点粪，我帮助人再剃剃头，再抓抓鱼，捡捡蛋，就这些相互帮助吗？尤其呢，我跟那大胡子抓那鱼，我也跟大家讲了吧，编成这小竹帘子，两头一结，就抓鱼，就吃鱼。你看看吧，抓鱼吃不了了，那就给谁，谁想要就给谁。 这不是帮吗？啊，后来我这些帮就换回来了，啊，我讲过，那农民兄弟真的是啊，那风俗啊，啊，相互的一帮到底，结果你看乡亲们、村民们联名帮了我，这不换回来了吗？哎，联名就说老李家那四眼那他合格，他肯定行。 嗯， 你就把我推上去了。 这样您才有机会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地方去系统的学习中医知识， 嗯、对吧、 嗯？ 联名推荐说，哎呀，老李家老大，啊，他合格，把他送到医学院去， 嗯， 进修吧。你这没有大家的权力的这个帮，哎，哪有我的今天呢？是不是？ 所以说好人好报嘛。 哎呀。所以啊，在医院呢，白天呢，除了正规的查房诊病，平时遇到的卧床的不能动的，再帮帮他们扶一把、搀一把、打点水，上厕所再，帮一把， 是光阴，是永无悔，往事只能回。 而且我想说，医生这个行业啊，在单位收音机前有同行的人都有同感。医生啊他给别人治病救人，他自己呢，他往往他的生活是极不规律的。说这早出晚归，哪个医生能做到到点就睡到点就吃啊？我讲过吧，那值大夜，那夜班啊，你困就在那靠边小椅子上，你就靠一会儿。我不说过吗？那个床老人刚离去啊，刚送走，床单一换，你就躺在那床上，你就再眯一会儿。 哎呀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 对呀，他没地儿啊，人满为患呐。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在医院，我就发现了，医院就干了十个字的事儿。哪十个字？吃药打针，抽血化验。最后复查，你就干这十个字的事儿嘛，而且这十个字永远干不完，叫无休止的循环。 对， 你现在不也是差不多吗？所以我就发现了，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这是小帮啊，什么时候等自己真的是羽翼丰满的时候，你在病痛上你能做到真正的帮助，那才是真正的帮啊。所以我有事儿没事儿我就琢磨，怎么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的病痛啊？怎么才能解决他们身体上的那种病痛呢？所以，在医学院，我能学到中医的系统的知识啊。所以就得倍加努力呗。怎么倍加努力呢？那上课的时候啊，我就跟那老师说，我想坐第一排。为啥？听得清啊，听得明白，听得明白你就记得明白，你就不会听得一堂课你稀里糊涂。你看这学习他也有心眼儿，是不是 认真。 你下课了别人走，我舍不得，晚上别人睡我也舍不得睡，上到走廊借助着点那余光灯光还得学还得读。我不说了吗，一周怎么有三五天那都熬到后半夜呀，一两点两三点，一学兴奋了这一宿觉都没了，你周末了那寝室空荡荡都走了，正好走就走吧，留给我一个人学习 还能安静的， 对了，我静静的还挺好。舍不得时间去玩啊。 那个时候您是付出全力都在努力的学习。 是的。 很刻苦。 对喽。 嗯。 所以总结一句话，那段时间呢，我真正就做了两件事。一是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病人。第二，要尽最大自己的能力要学习系统的中医药文化呀。所以呢，接二连三呢，我在这中医中药的知识上可谓是突飞猛进。突飞猛进了是，但是真正大病重病你还是那不断的钻研呢，所以心里想赶紧早日学成成才，才能真正的帮助到病人。我这辈子 所以能在这个中医的道路上能够突飞猛进，取得当下的这个成绩，我想说两个人啊。第一，大家听到了，就是那师傅叫大胡子师傅啊，言传身教啊，说学医呀不能半途而废，而且要迎难而上。你这话敢忘吗？啊，而且还说弄不明白的时候一定要多想想天，想想地，往深了悟，悟那四个字大家记住没啊？哪四个字啊？天人合一。你看看，再说那恩师杜老呢，你看看，只有第二个恩师，他教我什么药材呀、啊、多一分的精心炮制，那患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。你看我讲的那炮制了吧，炮制的重要性了吧，我也讲那杜老啊，他的长相，还有那望而知之谓之神吧。一看哎，就知你的病情的八九不离十。哎，所以啊，这就是我跟大家一直说的，人呐，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？ 对。 但是呢，生病是生病，生病之后你得有有效的药啊。哎，所以医生这角色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就居于病和药之间，就好比那之间的那个桥梁一样，啊，能搭起那病和药之间桥梁的就是医者。哎，所以这个医者他的使命就是你早一天能治好病患者的病，你就早一天给那患者带去无尽的快乐。但这里一定是源于医生手里那个有效的药物。你是不是这样？可是老百姓呢，一旦有病往往面对的都是有病没有药，要不有药没有效。我这年龄也大了，反复地叨叨这两句话，我也不知道小曼哈，大家对这两句话究竟理解的够不够明白。所以呢，我就三番五次地说，你说有病没有药那不就等着吗？ 对， 那有药没有效 那白吃吗？ 哎呦，最后那病呢，就像大家所说，哎呦，又加重了，又复发了，反反复复不康复。 所以这就您经常说的天灾和人祸。 没错。所以这个天灾人祸我都围绕这四个字啊都做了一辈子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些，我就想啊，怎么才能全面的更好的来帮助大家的病呢？所以我就办了一个平顺人生栏目，跟大家讲讲过去，讲讲过去的经历，讲讲那个年代不容易，哎，再讲讲什么，讲讲大家的治病的看病的这些个难。 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讲这些事儿，觉得您这个人特别的实在。 你看看，哎，说我讲的也挺实在的，方法也挺实效的， 而且特别有意思。 你看看，哎，就因为这挺实在，很多老年人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，他们在想一个事儿啊，想什么事儿？哎呦，这李老师什么时候能跟他说上几句呢？还能跟他唠上几句呢？哎呀，我这病啊，想让李老师给帮帮忙，解决解决。哎，好，李老师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而创办了这个平顺人生栏目啊。如果大家有需要啊，问病情的，问健康的，或者有其他方面的需求，记住我替大家想着呢，大家别着急啊。要想咨询的问题啊，说的疾病的问题先做准备。啥意思？我准备啥呀？哎，我想咨询眼病啊，我还想咨询心病啊，啊，心脏啊，还是想解决脑梗啊，先做好准备。哎，然后我一抽出时间就给大家做详细的安排。 对， 哎，你看看，这不就是落地有声嘛，有的放矢嘛。我知道很多老哥哥老姐，哎呦急了，快通话吧，开通吧。所以开通之前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。因为呢有很多新听众刚打开广播的，这李老师谁呀，不了解。再一个，很多人了解的是啥，哎呦，这李老师可不是一般人。 哎，有很多名头。我想说，不管有多少名头，我都是实实在在的要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。 嗯， 这个实际从哪儿出？从大家的听完广播之后而出。为啥？哎呦，刚才不说了，听到聂老师说的这么实在呀，说的过去，说的那么真真切切呀，我就想说话。好，那么这时间一定给大家腾出来， 嗯， 对不对呀？ 嗯， 那么具体说，我能帮助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呢？简单说啊，哎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。第一呢，哎呀，我找不出原因，我这身体就是不舒服。 嗯，问问怎么回事儿。 甚至啊，听没听过？我上医院做了很多项的检查，嗯，指标都很正常。 可是我就是难受。 我呢就后背疼啊， 嗯， 就查不出来。好，这个人群啊，做好准备，啊，我一定给你时间做详细的沟通。这是一个人群，还有呢，想帮助别人的老伴儿啊，那儿媳妇，哎呀，那儿媳妇对我可好了，他呢就哪哪不舒服，你看看， 嗯， 或者是呢，你那孙子哪哪不舒服，有个小毛病的，头疼脑热的，反复发作的啊，哎，你也，哎，及时的做准备，啊，第三个呢，哎呀，我想帮助我那老哥哥老姐姐，我那小伙伴啊，天天在一起下棋的。你看，这不就，哎，这帮助人嘛，都心里都乐呵啊。 嗯， 与人玫瑰嘛， 手有余香。 哎，就是想帮助人的人。嗯，好，以上这三个问题我简单说啊。有其他问题，你也可以做好准备， 嗯， 啊，把想解决的问题，你想问的问题，你想要的方子办法，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。 嗯， 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不是让你上医院。哎呦，排队呀，啊，挂号啊，我这腿脚也不好，我不愿意去啊， 嗯， 这个坐在家里电话一拿啊，保持好这信号畅通，咱们做一对一的聊。 嗯， 哎，不聊透咱们电话不放，你看这该有多好啊。 哎呦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所以啊，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咱们有疾病或者有健康方面的困惑的，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。那这段时间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李老师呢会集中的为大家伙儿解决问题的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筋源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筋源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筋源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源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，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我继续跟大家聊啊，哎，聊我的过去，聊我的经历。同时呢，我聊我的时候呢，大家哎也想想自己的那段日子。 嗯， 哎，让我们共同干一件事，干什么呢？忆苦而思甜。 对， 是不是？嗯，你别跟着你那大孙子说啊。 嗯。 为啥？你要说不好啊，你容易找气儿生。 没有共鸣。 哎，不爱听啊。嘿呀， 没生活在一个年代。 哎呀，奶奶呀，爷爷，外公外婆，你说那些我听不懂啊。 嗯， 我去就玩游戏去了。 嗯， 是不这样？所以你听我唠，然后呢你自己回忆，让咱们共同的忆苦思甜。你说大美不美？ 嗯，李老师，我觉得您这一辈子啊，这几十年真的经历太多了。 哎呀，我的经历啊， 嗯， 那一般人还真比不了啊。看的事儿多，治的病多，看得穷的人家也多。 嗯， 啊，因为我遇到的多呀，山山水水的啊，哎，但是遇到的贵人呢还也不少。 嗯， 啥叫贵人呢？哎呦， 一直帮助您的人。 你听到我跟大家讲了吧，我给那夫人治病治好了以后怎么样了？换回来一封信呢。 嗯， 啊， 后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，哎呀，你那信就好比鸡毛信一样那么严重。没错，介绍信呐、啊，那厅长给我开介绍信，给我送进了一个尊家组啊。你说我总说，一说到这儿我就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命啊，那给厅长治病，厅长夫人治病的人多了，那不一定有我这命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进到了专家组以后呢，哎，我再借着那杜老恩师杜老的人脉，你说我这啊这台阶一天比一天高啊，啊，接触的人他也不一样啊，那环境他不一样啊。你说到环境，你看现在啊，为什么都上的好学校，那环境啊， 对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都买的学区房，环境啊，那我那时候环境，那恩师杜老不得了。现在想想当时的那个环境啊，哎呀，工作呀，找我的人呢、啊、多呀，哎呀，都好事多呀，但是呢，也不都是好事， 还有坏事， 也有不太顺心的事，有的人找我看病啊，是干啥的呢？是治病的，有病找你，还有的人找我干啥呢？搭桥， 搭桥， 哎，这不是心脏搭桥啊，让我在杜老之间给搭个桥。 哦，因为知道您是杜老的得意的学生。 哎，对呀， 那 你怎么给搭这桥呢？人家就给你设下饭局了，哪到哪天在哪个饭馆啊，我请你和杜老吃饭。你，所以有的时候也没办法。啥叫没办法呢？我这方面的事儿啊，我这人特点弱项。哎呀，搭桥啊，哎呦，那牵个线儿啊，人吃饭呢，饭局特不喜欢。 因为您一心放在工作当中 了，也可能，反正那段时间的饭局也不少。但是还有的人呢，也不是搭桥的，也不是治病的。考验。 考验你。 考验我的医术来了。哎，你这名挺啊有名的，你真正的医术咋样啊？我记得啊，有一位和杜老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名老专家来考我来了，听说你这小伙挺有名气的，我考考你吧。当时在我面前啊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那个环境是很严肃的，因为我也知道那个人他也不是一般人呐，也是名老专家呀。 对呀， 一系列的问题被我一一化解了，然后呢，一边竖着大拇指，一边说：“小李啊，行。”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。 哎呦，李老师，您看您让那么多的名老专家都佩服您，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您的医术过硬啊。 哎呀，勤读书嘛，苦读书嘛，啊，然后呢，关键是你读完了理论，还有实践跟着呀，你进步就快呗，是进步快，是进步快。那段时间呢，出了一些小名。可以说当时呢，这名传的是沸沸扬扬啊，但是沸沸扬扬有好也有不好啊，啥意思？哎呦，传开了，说这小李大夫有名了，也不知给那杜老送啥了。哎呦，你这词儿啊，当时一听微微一笑，哎，装没听见。还说呢，这杜老你说他不收徒弟了，怎么就看上他了呢？你看看吧， 就是在背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。 对喽，还有呢，哎呀，现在呀不能管人叫小李大夫啦，你猜叫啥了？李专家。哎呦，这名挂着怎么样？够大吧？够响亮吧？但这个专啊，可不是专业的专，是砖头的砖啊！我不跟大家讲过吗？黑黄黑黄的小块块要砖。对喽。这个钻，哎，叫李专家，啊，而且还说呢，你看这些人宣扬啊，说一定要跟这李专家处好关系，你跟他处好了，你就能跟那杜老搭上关系。哎呀，你一旦跟那杜老搭上关系了，你以后你还用愁吗？你看这传的啊，所以说我说啊，好的方面有，你不好的方面也随之而来。这个大家能理解，你现在也一样。哎呀，那明星厉害，好，唱得好听，你看看那狗仔队马上就给他爆出负面新闻。是不是 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。 你看看这和当下都是一样的道理。 对， 所以哎呀，那些年呢， 我身上的那个名啊，那名头可是越来越多喽。 嗯， 都什么名头你知道吗？ 嗯， 说我是最年轻的小专家，哎，而且还有人说我是杜老的亲传弟子。你看看吧， 大家给您这样的评价，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怎么样的呀？ 嘿呀，甭提了，美呗， 嗯， 有成就呗。大家知道我从哪儿来了吧？穷山沟里的穷小子，没资历，没背景，还没经济条件，哎。但是呢遇到了贵人，哎，胡子师傅又遇到一个恩师杜老，这更是我的贵人，在两个贵人的帮助下啊，你说我当时什么状态，这面有恩师帮，小的时候有胡子师傅帮， 嗯， 你说我在年龄不大的时候我能稳住吗？稳不住了，当时用一个词形容，飘了啊，真的， 嗯 啊，那无论走到哪儿那都状态不一样啊，嘿呀，竖大拇哥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说好话的，甚至走哪儿都是座上宾。 嗯， 嘿呦，所以说那一段时间，该来的都来了，来的也太快了。 嗯， 啊，也可能是命吧，缘分吧，啊，啊，老天爷同情我这啊穷小子，啊，还是同情我这踏踏实实的穷小子，哎。还是那段时间呢，那荣誉，那掌声，哎呀，荣誉掌声都不断。 嗯 啊，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，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。开脾胃，开血脉，聚筋骨，聚筋元，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。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。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。全面聚筋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精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在那个年代啊，大家想一想啊，那个年代的医生那个角色被人重视吧， 嗯， 哎呦，那是神圣的工作呀，你家里亲属说在县医院中医院上班，那了得吗？ 骄傲啊，全家人的骄傲。 哎，但是小曼，我想说那个时候呢医生神圣，那现在的这医生患者和医生啊，怎么都变了味儿了呢？什么原因变了味儿了？我想说点实话，两方面，一医德，二医术。 是 啥是医？医德就是你当大夫的，你得站在老百姓的角度，病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医术是啥？是不是你手里的刀也好，技术也好，你得快点解决病人的问题呀、啊、快点解决干啥？让他少吃药，少花钱，少让那病去折磨他啊，让他躺在床上，让他早一天站起来，这不就是你的医术吗？你要真正做到这两方面了，怎么就不被信任呢？ 嗯， 怎么就变了味儿呢？哎，我就愿意说实话啊，我也不知道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能不能产生共鸣。 嗯， 啊，要产生了，希望大家给点掌声。 嗯， 啊。哎，所以呀、啊，哎，那段时间找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啊，掌声越来越多，可是，啊，看我，不顺眼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 不顺眼的人是因为什么呀？ 哎呦，为啥？因为三个事儿，因为我平时开药开的什么药啊？都是便宜的中药。 便宜的中药那不是好事儿吗？ 你看我接下来 帮老百姓省钱了呀。 对呀，你接下来你听我跟你细说呀。 嗯。 第二呢，说我抢别人的患者。 哦。 你这看我不顺眼吧？第三呢，说我不给病人开西药。 哟。 哎，你现在啊，医院，大夫和大夫、科室和科室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建议。所以我当时呢，主要这三个方面，你看，就是因为这，医院对我呢很不满，啊，搞得我像啊阶级敌人一样。哎，也正是因为这些，让我从医院的红人变成了仇人。哟， 这么严重？ 怎么了？你比如说只开便宜药的事儿，哎呀，我开便宜药为啥呀？医的小中药、便宜药，它开了之后它就解决问题了，这就叫医术啊。你没那能力，你开不出来呀。 对， 是不是？另外，主要因素就是源于我的经历。我是农村来的，我知道老百姓他那挣那两个钱不容易，只有秋天才能收几块钱，是吧？那一分钱怎么花？掰成半儿，掰成四半去花，那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，赚来的钱，啊，哎，这是我的经历决定的。我开便宜药啊，啊，所以我开最便宜的药什么药啊？你比如牙痛灵，一副药多少钱呢？就是三五毛钱啊。牙痛灵啥呀？那生大黄、生甘草，加点薄荷，这开水一泡就是一剂，是吧？每味药这十克，这牙痛灵就成了，没几个钱呢。你抽筋的那个方人阳货，你开十克，你小生筋草你十五克，哎，你每天喝一喝，它就见效啊。还有呢，啊，那咳嗽胃呀，是吧？止疼三宝啊。就这些小药方随时一开随时见效，用不了几个钱，三五毛最多的了，最贵的不超过一块钱。所以那时候我又换回来一个名，叫什么？两毛钱的小专家。还有个名呢，热心肠的小大夫。所以他有些大夫都看着我有这名了，还有那么开便宜药，他能不 嫉妒 生气？哎，但是正是因为我这样做，医院的有些领导、有些主任不高兴啦，对我就不满啦。哎，你不满是你的，我有个性，我仍然去这样做，而且我做的还很有底气。为啥？我知道啊，知道什么？良知在哪儿，底气就在哪儿，这不就明白了？记住啊，你人做事要没有底气，啊，你心是乱的。但你有了底气呢，你问心无愧呢，你什么医院的领导啊还是主任呢？我做我的啊。但是啊，领导毕竟领导对我有很大的意见了，这意见越来越大，就是因为这不开啊昂贵的药，只开便宜的药。你看，就因为这个还开了批评大会呢。啊，尤其我呢，我说过我那赵主任，啊，当时是怎么做的？门一关都进来，我给你开一个咱们内部会议。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呀？没人吱声。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我们的绩效就是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，这就是我们科室的奖金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故意的这赵主任停了停，啊，向周围看了看，又接着说，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？有的人总开那几毛钱便宜的小中药，那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不能让我们陪着你喝西北风。 那是点您的。 哎呀，一听就明白了，话不用说完，中国人讲的说话听音，锣鼓听声嘛。赵主任这话音一落，嘿，所有的目光就像那探照灯一样都投向了我。哎呀，我当时啊真的是那叫什么呢，那脸是哗啦啦的哗啦啦呀，那有不舒服啊。而且从这次以后呢，我就感觉了很多人跟我的距离啊越来越远。但是我仔细琢磨琢磨，我倒觉得无所谓。我是做医者的，职责是啥？治病救人的。我是不是治病了？那人病是不是好了？ 对， 只要病好了，你随意， 不用 想怎么说你怎么说。 对， 都没所谓， 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 你看看， 嗯， 你人做事要没有个性，你记住，你都80岁了，你也一事无成， 嗯， 哎，对不对呀？别人一说你就拐，老王一说你就跳，到最后你自己是谁呀？你不记得，你没有方向的人，你是最可怕的， 对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时，哎呀，我是真的没所谓呀， 嗯， 哎，只要我给老百姓的病治好了，那这是最重要的。但没两天又出了一个更加严重的事儿，而且就是这个事儿促使我早日离开医院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这个是您之前说的您抢患者的事儿吗？ 没错喽，刚才我不说了吗？说我抢他患者，怎么回事？你听我给你细细的说。 好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好，咱们继续哈。这唠叨这么多啊，这人老了就话多嘛。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， 嗯， 喜不喜欢听呢？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听。 哎呦， 嗯， 那咱们就继续说。哎呀，至今说起这事儿啊，嗯，说实话不后悔啊，因为那个年代有一个阶段大家都有记忆。哎呀，各大医院大力的引进西方医学， 嗯， 啊，哎，手术啊，动刀啊，大检查呀，对吧？啊，而且呢，嗯，既有一个高人，啊，姓刘，人送绰号叫刘一刀， 嗯， 你就听这名吧。 做手术很厉害。 对喽， 嗯， 那做手术当时在我们院儿那是一把啊。可是有一次呢，我和这刘一刀就碰面了，啥事儿呢？哎呀，由于当时啊，那当地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，有很多那伤的那伤员呢，都被送到我们院来了。但是呢，那伤员多，那需要的大夫也多呀。那大夫不够用，就把所有的中医科室的大夫也调了过去。但巧的是呢，我就发现一个女患者伤得非常严重啊！哎呦，一看那肩呐、那胸啊，尤其那左胸啊，心脏的部位啊，被撞的是血肉模糊啊，血迹斑斑呐、那嘴唇就是紫色的，啊，哎呀，青紫青紫，淤紫淤紫的。然后呢，哎，看他的那整体那呼吸啊，他变得急促，脸色灰白灰白的。这个时候有个护士在喊：“哎呦，这个女的病人这快不行了，好像赶紧送手术室，快动刀吧。”这个时候我就上前，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这病人。然后呢，不由自主把手搭到他的脉上，啊，搭在这手腕上，哎呦，一搭上，我的脸都快吓白了。 嗯， 猜怎么样？什么脉象？脉微细。大家你记住啊，你尽管不懂这三个字，什么叫脉微细呀？我给你稍作解释，你就明白了。微，微微欲绝；细，细微血少。 哎呦，就是生命垂危了。 不大失血嘛？ 嗯， 就像女孩、女人生孩子不大失血嘛？ 嗯， 脉微欲绝的脉呀，脉微细呀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当时想到这送手术台很容易来不及呀， 嗯， 你这咋办？我当时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，哎，在他的身上嘛，关元呐、气海呀，啊，然后命门呐、肾腧就开始扎，啊，刚扎的时候呢，就听到背后有人大声一跟我喊叫：“哎，你干什么呢？ 嗯， 你谁呀？”这个时候我回头一看，哎呦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刘一刀 啊。 然后又冲着我说：“ 这是我刘一刀的病人啊，没听说过我刘一刀啊，我这都是一刀一刀干出来的，你是谁呀？ 啊我告诉你小李大夫，你别仗势欺人啊，有了杜老了你为所欲为。你看这话， 哎呀，可是病人当时是这么的危险，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 所以啊，我当时我一听到这刘一刀这脾气啊，挺暴啊，挺躁啊， 嗯， 我也没跟他打过交道啊。啊，我当时想，也可能是这西医和中医较劲儿的原因， 嗯， 脾气这么大， 对， 嗯，但是他脾气再大，我当时啊，我没管别的，我继续的低头。实施我的针灸啊，我这人就是这么有个性。哎，他一看我没理他，我继续扎针， 不生气了， 这火一下冒了三丈啊，你冒吧，又在那大喊大叫。哎，当时我考虑这一点，我很平静的我就说，我说这个病人呢、啊、病得很危急， 对， 我说我现在是要吊住他的气。啥意思？吊气啥意思？大家不明白，我多说一句，中医有个词叫气能摄血呀，他已经大失血了，你再不吊住气，这个人送手术台能不能送到是一，送到了能不能下来，能不能下来手术台这是其二啊。 嗯， 哎呦，这刘一刀听我这么一说，反而又剩火上加火，继续的跟我喊，告诉你小李，这是外科，不是你们中医。你看这词儿， 哎呀，说的太过分了。 而且说呢，你要耽误我救人的时间，你要负全部的责任。当时我这一听啊，他这么一说啊，啊，我就不听你的，我该做我的针灸，做我的针灸。你喊你就在那里喊吧，啊，哎，等我针灸之后呢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发现，哎呦，这个女患者明显有了一些生命的迹象，啊，眼皮再动一动，手再哆嗦哆嗦两下，这个时候。有了生命迹象了，生命体征了，我就冲了刘一刀，我倒喊了一声， 嗯， 我喊什么，我说你们还在等什么，赶紧送手术室手术啊。 嗯， 后来这个女患者，我想说手术很成功，确实被刘一刀他们手术救了命。 哎呦，您这次可是争光了呀。 哎呦，本以为这医院我给医院争了光，给科室争了光，可是等待我的却是全院的通报批评。 怎么会是这样呢？ 还给我记了大过，嗯，哎，说我啥呢，说我延误了抢救时间，嗨，不多说了，没意思。 天难免遇风雨，有聚也有散，人难免遇磨难，有梦就有坚强，爱的。 好，咱们继续哈。可是我回到科室呢，赵主任又不干了，都进来都进来，我跟你们开会。 嗯， 嘿，这次的会议的气氛那紧张的不得了，一进科室没人说话，憋了半天，我不有个同事小王医生吗，首先冲着我就喊上了， 嗯， 你逞什么能啊，啊，你得罪谁不好啊，你偏得罪这刘一刀，你是没事找事，你看结果他这一句话可好吗，接下来这七嘴八舌群起而攻之啊、 嗯、 哎呀，包括平时啊跟我能替我说好话的那小张师哥也开始指责我了， 嗯， 哎呀，不管怎么地吧，那我确实感觉到很委屈。 对呀，因为您明明救了人，为什么大家所有人都指责您呢？ 委屈是很委屈了，但是到今天我也没觉得我做错什么了，哎，哎，这就是因为我啊，跟着刘一刀抢患者换回来的一些个结果。 嗯， 啊，让我没想到的是啊，后来被抢救过来的女患者还亲自送了我一面锦旗。 嗯， 所以就因为这面锦旗呢，导致了矛盾更加的僵化。因为从外人的眼里呢，都知道这患者是刘一刀救过来的人呐。 嗯， 啊，他应该送给刘一刀啊，怎么送给我了呢？所以就因为这件事闹得是真的是非常严重。 嗯， 哎，因为呢这矛盾呢又是我和刘一刀之间的，还闹到了科室和科室之间的，你说谁能想到呢？ 哎， 当时我是啊，我自己呀、啊、我是尽力是缓和好调理好我的情绪，我也想通了， 因为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不算什么事，嗯，顶多的结果就是取消晋升名额，扣点奖金嘛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认为这病我是治了，那命也救回来了，这就够了，是这样吗？ 对。 所以呀，我面临的是很多很多个难呐，但是我仍然要选择留在医院。为啥？因为医院呢，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便利的优势。 嗯， 是什么？它能让我把药钻研究下去呀。再加上杜老在医院啊，还总带着我。啊，用现在的话形容，那真的是我一生的梦想啊！啥叫梦想？让人人都早一天用上药钻，这就是我的梦想吗？意义就在于此啊！ 嗯， 所以呀，我当时跟医院呢，无数次的申请啊，我希望能得到医院的大力的特批啊，支持啊，支持啥？支持我研发药钻。可是结果呀，不尽人意啊，被医院毅然决然的给驳回了。 哟，不支持。 哎呀，这一驳回我就迷茫喽，我的路在哪里？我要向什么方向往下走啊？因为我这些年这案例也太多太多了，因为那胡子师傅就用这小黄块小黑块帮助了很多人呢，但是就这么大的一个事儿，医院却毅然决然的反对不支持，反而第一个不支持。哎呀，可能是西医啊那个年代引进的事儿啊，都在吃止疼片，都在吃安乃近，都在吃土霉素，这是不是一个因素呢？你包括现在也是啊，很多老年人要吃止疼片儿，是吧？我一吃就好，可能是吧， 效果快。 对喽，我的患者跟我说呀，哎呀，你们中医太落后了，得熬，得买，得喝一大碗，而且那味儿，哎呦，又是酸又是苦，还有的是臭味儿。你看输液点上几天没事了。更有个患者跟我说的扎心的话，说什么？哎呀，依我看呢，没必要再有什么中医科了，有西医就够了。你这话啊，在一个专业中医学者这里听了之后，那是不是扎心呢？当时我一听完，我是又急又气又憋屈，我强压着那股劲儿，我也没吱声。为啥呢？你跟患者你能去是吧分胜负吗？ 对。 直到有一天医院真的把中医科给削减了，我也就明白了怎么削减了。有一天把我办公室的经络图撤了，桌上的针灸小铜人搬走了，包括我诊脉那个小垫垫也给拿走了，把我科室呢该扔的该撤的都撤了。当时我就想，既然医院有改革，我干脆跳出去。跳哪儿？跳出体制，离开医院。我自己闯呗，有个词儿叫另辟蹊径啊，我自己干，我自己开诊所，你看行不行呢？就这样，我的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为了我的梦也好，为了我能成点事儿也好，我就要把中医守护住，所以我就立志开诊所。所以说到这儿，跟大家说，我坚信改变一个社会的一定是满腔热血的人。对，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。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。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。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